尊敬的师傅上人您好，无限的感恩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这次的采访非常的重要，它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即将来到人世间的小生命，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甚至关系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未来。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关注堕胎现象，这个堕胎不仅仅在中国是个急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今天我非常有幸地向您老人家当面求教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社会大众和千千万万的父母，尤其是被堕掉的小婴灵宝宝们，向您至诚的感恩，感恩您师父。尊敬的老法师，我先给您读一组数据。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保守评估，全球每天有15万人堕胎，其中因堕胎而死亡的女子500名，全球每年的堕胎人数5000万，2年1亿。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年死亡的人数是1000万，而现在每年因堕胎而死的婴儿，居然是二战死亡人数的5倍之多。还有一个数字显示，2004年印尼海啸，当天死亡的人数是25万，已经够惨烈的了。而被堕胎的婴儿，2天就30万。详细到每分钟都有104个胎儿因堕胎而死。我再给您读一组资料，相信会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揪心不已。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目前中国每年的堕胎数量居全球之冠，数字是1300万左右。怎么理解这个数字呢？打个比方吧，上海市的人口是1000万左右。那我国每年的堕胎婴儿远远超过了上海市的总人口。以上的这些数据，相信会让每一个人都触目惊心。请问老人家，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过去，我住在澳洲，911事件发生之后，昆士兰大学有一个和平学院。过去我很少听说学校有和平学院，校长邀请我给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一个座谈会。讨论的主题呢，就是如何消灭冲突，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我接受了，这是一桩好事情。那么开会，首先我听到学校做了50分钟的报告，才知道啊，全世界有8个和平学院，并不多。那么他们有博士学位，有硕士学位。学生毕业出来之后，多半在联合国服务。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怎么样消灭冲突。过去用西方人的思维，消灭冲突呢，用的是报复、镇压。因为这种手段对付的时候，没有想到引起了恐怖战争，所以知道这个方法是错误的。那么要如何运用真正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听了他们报告之后，他们让我发言，我首先告诉他，我说冲突要化解，不是消灭，消灭不掉的，还要化解。中国人说的是，那么冲突原因在哪里？我说实际上不是在敌对的两方，而是在家庭。他们听了都不能够理解啊，怎么会是在家庭？我说大家都晓得，今天整个世界到处最常看到的是离婚。我说离婚是夫妻不和，夫妻的冲突，夫妻冲突自然就引起了父子冲突、兄弟冲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他能给人不发生冲突吗？啊，他们这才认真去想一想这问题。我说我们帮助别人解决冲突，首先自己没有冲突，你才能做得到这个事情。可是更深一层的是你自己本身的冲突，他们就很难理解了。那本身怎么冲突呢？那中国人讲的是本性跟习性的冲突，这才是真正冲突的原因来源啊。这个他们很难理解。我举个例子，譬如我们立业当前，我们第一个念头想是自立还是利他？他们说那当然都是自立啊。我说我自立，你也自立，他也自立，冲突不就发生了吗？啊，如果我们能够替别人着想，处处想到别人，这冲突不就化解了吗？就在这一念之间啊，而那个夫妻冲突是个根源啊。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灾难很多，现在已经不忌讳了。为什么？媒体天天在报道啊，电视、网络、报纸、杂志天天都在讲这个灾难啊，最近这一年多来，频率不断往上升。啊，这原因到底在哪里？我听了你这个数据，我豁然明白了。这个堕胎是杀人呐。杀的什么人呢？杀的自己亲生的儿女啊！一天、一年，全世界杀死的5000万，两年就1亿。我想，这是灾难第一个因素。啊，佛法跟宗教都相信因果报应呢？啊，佛告诉我们，子女跟父母四种缘，没有缘不会到你家来。这四种缘是什么呢？报恩的、报怨的、讨债的、还债的。啊，我在30年前第一次到香港讲经，住在南唐道般若讲堂，寿业老和尚道场。啊，你进到他的佛堂，我首先看到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 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着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如果这个小孩是报恩的，你把他杀掉了，恩变成仇，他是报仇来的，你把他杀掉，仇上再加仇，这怎么得了？这种怨恨呢，麻烦呢，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这个互相惆怅啊，麻烦大了啊。如果是讨债的啊，你没还他，你把他杀掉，债上再加上仇，是还债的啊，这是好事情，还债的啊，你把他杀掉了，都变成了严重的冤家对头。现在人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轮回，可是因果轮回这些事情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看到明显的例子，能疏忽吗？啊，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严重灾难头一个因素。 那您在讲经中提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现在全球的人口目前已达70亿了。那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口，人是越来越多了，那大家认为人生并不难得呀，为什么佛经说人生难得呢？ 人生非常难得，失掉人生再得人生，为什么原因？到人间来，这是佛家讲设法界，啊，设法界讲它的因，什么就是果啊，果一定有因呐、啊，什么因结什么果啊？你要想想，知道这个，你就知道人生难得了。啊，佛法界第一个是佛。佛的因是什么？平等心是佛。啊，我们的心平等了，这就往佛道去了。六度的心是菩萨。啊，四谛的心是阿罗汉。上品十善是天道。中品十善是人道。你说我们几个人在这一世上，我们一天从早到晚，我们的善念多还是恶念多？ 恶念多。 我们一年从初一到腊月三十，这一年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十恶多还是十善多？你这样一想就知道了啊，恶多过于善呐、啊，恶是三恶道啊，善才是三善道啊。所以人生失掉人生了，再得人生，除非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我们的善念，我们的善行多过恶念恶行。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佛经讲的不错。 哎呦，人生这么难得哈、啊，那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就是早期堕胎只是将一个胚胎的组织去掉了， 嗯， 不就是一个小肉团吗？ 嗯， 请问师父，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入胎的时候，啊，他受精的那个时候，那个灵就入胎了。 那个灵、是灵魂吗？ 啊，灵魂。 哦， 哎、如果没有灵入胎，这个肉是死的，没有生命的。啊，他一入胎的时候，他就有生命。 哦。 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在胎里面这十个月很难受啊，像地狱一样啊，叫胎狱啊。啊，母亲吃，喝一杯凉水。他就像在寒冰地狱， 喝一杯热水就像在拔热地狱。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影响婴儿。啊，尤其情绪，如果情绪浮躁，这小孩将来脾气很不好，啊，很不好教。所以中国古时候懂得这个道理啊，讲求胎教。 嗯。 啊，怀孕这十个月当中，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没有邪念，啊，言语要柔和。啊，举止要端庄，这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懂得礼貌，啊，他就接受这些气氛，啊，所以小孩好养好教，非常有道理啊。 那师父就是等于是教育母亲的教育，从胎儿就开始了。 啊，对，没错，中国从怀孕的时候叫胎教啊。你看历史上记载的周文王的母亲啊，怀孕的时候，怀文王的时候，目不识卧色，不好看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 傲是傲慢的。 傲慢呢，啊，身口意都照顾到啊。生下小孩将养成圣人呢，啊，所以中国在古代呀，妇女的地位很高，一般人不知道。啊，中国是讲究伦理，伦理是体，是性德了，是大自然本来有的原则了。啊，总结人一定要随顺大自然，那就是最健康的，是最幸福的。啊，自然的法则里头，父子有亲呢，亲爱，这是核心呢，性德里的中心是亲爱，父子的亲爱是天生的，不是哪个教的。啊，特别在小孩三四个月，我有一年在日本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啊，跟到我一起，在我周边的有十几个，啊，同修，都是念佛的，有个年轻的妈妈，推她一个小儿子四个月，我们走在路上，我突然停下来，我招呼大家。你们仔细来观察，你看这个小孩，啊，虽然不会说话，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他对他妈妈的爱，啊，妈妈对他的爱，没人教啊，啊，你就能感受到啊，所以说父子有亲，你就在这看出来了，啊，所以中国的教育，目的就是这种亲爱，天性的亲爱。如何能让他一生保持不变？中国教育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这种爱啊，怎样能把它发扬光大，让他爱这个家庭，啊，爱兄弟姐妹，爱家庭里面的长辈，啊，爱邻里乡党，再扩大的时候，爱社会，爱国家，凡是人皆需爱。中国教育教这个。目的不是叫你什么升官发财啊，从小就培养这个小孩不能有自私的心理啊，你到这个人间来，你的职责，你的天职就是为这个家族啊，他不是为我父母，是为我这一个家族啊，荣宗耀祖啊！啊，他心量大了，他没有自私啊！啊，一个家族总有几百人呢，你通通都要照顾到啊！啊，所以中国家教对社会、对国家贡献非常之大， 这国家长治久安从哪里来的？每一家都把人教好了，家教就是私塾啊，那就家学啊，就是现在讲家庭的子弟学校啊，学少抓住扎根的教育，老家族养老，所以人不怕了。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依靠啊，一生人人都是为了这个家啊，不敢有恶念，不敢犯法啊，犯法不是你一个人承担责任的，你家族都要承担啊，你家为什么没把你教好啊？啊，所以家在中国历史上造成长治久安是关键的一个核心，就中国人的家太好了，那现在家没有了啊，我们跟日本人8年抗战最大的损失是家没有了，抗战之前有，抗战之后没有了啊，所以现在我就想到什么，这个血缘的家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我就想到常常听说企业家，哎，我这个念头一动，我说今天这个家的解释不是从前那个在现在也是一个家，家把它意思就是社会社团哎，民间的社团啊，政府的社团，那就是家，那社团如果没有规矩，那没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在过去家有这四条啊，四个支柱啊。那现在社团的时候，如果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有圣贤教育，我们中国古老家的精神呢，又能恢复起来啊，那这个国家有救啊！不但自己国家有救，而且会影响全世界。这是中国老祖宗最懂得这个教育，就是家庭教育啊，所以他有这个教学的智慧，有教学的方法，有教学的经验啊，有教学的成果啊，贡献太大了啊，所以在古时候社会上360行啊，哪个行业最好干最好啊？做官。那做官是好在哪里呢？在社会上有地位，收入也不错，没事干。啊，人人都是好人呐，没有案子办呐，一个月有3-4件案子就很多了。啊，所以你看《四库全书》的集部，一大半那些文章。都是做官人写的，他没事是在做文章啊，写诗写词啊，常常就是带着朋友游山玩水啊，最好的是这一行啊，对，现在真颠倒啊，现在这个行业里头最有苦的是做官的啊，我看到都很可怜啊，啊，我个老朋友陆克文呢，在澳洲他担任总理的时候啊，请我去到他这个国会山庄啊，接受他的邀请，我去了之后看他那个样子，见我面端了一大杯咖啡在那告诉我一天喝5杯，我说怎么了，提精神了就不够用啊， 太辛苦 啊，很辛苦，我就在开玩笑，我说现在这个社会啊，你这一行业太辛苦了，说我这个行业很快乐，是啊，大家都笑起来了，是吧？确实，所以从前做官清高，那真是各行业最令人羡慕的，现在不行了。哎，现在这官请我去做的时候，我不干了。 中国老祖宗太有智慧了， 有智慧， 太有智慧了。 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胎儿无论多小，它都是一个宝贵的生命。 没错， 我们没有权利剥夺它做人的机会。 啊对 啊，那，那法师，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我就是一个，这个是个男士，他说我自己堕了五个，在外边跟别的女人，我已经堕了13个，他说这个算我的吗？当时就问我说那个外边的13个算他的吗？我说当然算了。后来他说那关我什么事情，这个包括我太太，我那堕那五个都不关我的事儿。所以现在大多数社会上的人们都认为堕胎是女人的事情，那男人他应该负什么责任，背不背堕胎的因果？ 一样负， 一样负。 对，那些小阴灵的时候不会说放过他。 哦， 哎，他气旺的时候，走运的时候，这些人，这个阴灵呢，他不敢去找他。 哦， 等到他好运走完了，啊，这个坏运现前的时候，全都来了。 哦， 他等机会呀。 他也要报复他爸。 要报复，当然报复。 不光是妈妈哈。 不错，都要报复啊。 哦， 都要报复啊。 哦，所以说呀，大家真得。千万不能堕胎啊， 对， 这个真的是有报应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女人堕胎，男人同罪。 对，杀人呢，这个太残酷了。 太残酷了。 对，这决定不可以的。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做人流的广告哈，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您看，我现在带了一份资料，他居然说。现在是团购堕胎，你看这里头，全是在网上下来的，很多很多这样的，那很多又是就是很多的广告叫无痛人流，就很多这样的广告太多太多，大街小巷、电线杆子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我就这个问题，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也是怀孕了，我就是不想去堕胎，然后太痛苦了，我就就选择了，看了那广告以后我就选择无痛人流。当时我提前一天呢吃了药，第二天到了医院以后就等待那个自然的从体内排出来。然后我觉得痛的我呀，我就觉得我都真的都不行了。从那个床上，那个是铁床哎，我就想那个医院为什么是铁床？我从那个铁床，那铁我都觉得真的，我都要把它掰弯了。然后从床上疼到床底下，又从床底下疼到床上。后来我当时我就想，我真是骗人的，告诉无痛人流，什么无痛，疼也疼死了。可是呢，就在我吃完这个药以后，然后自然排出以后，医生马上告诉我说，不行，你立即做手术，因为你吃这个药以后，排出来的那些婴儿的那些那些他一拼凑不够，体内也很多，子宫里还有很多那个残留的东西，又让我受二茬子，我又马上立即又做了堕胎手术。所以我说，真是这些这个广告商哈，就这些人。真是他们误导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他们让这些女孩子告诉他们说几秒钟就结束，而且就像吃冰晶灵一样那么的轻松。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在骗人，在误导很多这些青少年们。所以我想问师父老人家，这些做广告的人他背不背因果呢？ 背因果。 背因果。哦， 不要说是这种杀人的事情，就是一般涉及到贪嗔痴这些都有很重的罪啊，何况这是堕胎，这是杀人呢，不是杀普通人呢，是杀儿女。决定不能做这种事情， 决定不能做这种事情， 决定不可以啊。 这果报太严重了。 哦，果报是地狱。 哦，果报是地狱。 对呀、啊，你也想到地狱苦，你就不敢了。 所以现在人的时候就是这些教育从来没受过，家里头也不讲，学校也不教了，啊，社会上也听不到了，啊，像我这个年龄小的时候，讲的人很多啊，父母讲啊，大人都讲啊，哎，现在听不到了，没人讲了，所以这社会乱了，哎，社会。这个动乱问我的人就很多啊，这个社会还能不能恢复和平，这大家对这个信心都没有了， 人心坏了、啊、 对，怎样才能够恢复呢？就是教育， 教育、 不是别的方法，别的方法都做不到，就是教育。所以中国古人几千年古人就说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只要把教育办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真正的说中国从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敢做这个事情？不敢了，男女都不敢。 那 有很多的人就是家亲眷属啊，还有朋友千方百计的劝自己的周围的人堕胎，还有些人向怀孕的妇女提供一些堕胎的土方法。 嗯， 请问老法师，他们是在帮人呢，还是在帮着杀人呢？ 帮助 他们会承受什么样的果报？ 都是有果报，绝对有果报， 绝对有果报。 哎，如果他这个事情做多了，那就肯定地狱去了。 肯定地狱。 对。 哦。 而且这些冤亲债主都会找来。现在这种事情多啊，我们在国内国外遇到的太多了。 可是很多人他不相信，他说有吗？ 现在不相信的人很多啊， 很多 啊，正常啊。 哦。 哎，因为最近这个两百多年来，注重于科学，大家相信科学，科学头一个就是叫你怀疑， 怀疑哈， 这 怀疑一切， 对呀，这是中国传统的时候，头一个是叫你坚定信心， 坚定信心， 对， 嗯， 哎，要信自己， 嗯， 你是佛法里面头一个就是信自己， 嗯， 第二个才信佛菩萨，啊，信因信果信事信理， 哦，先要信自己， 啊，对呀， 哦。 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你怎么会有成就？啊，佛陀的教育头一句话就是告诉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告诉你，你本来是佛，你相信，你才能成得了佛。你要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你怎么修也成不了佛啊！啊，中国的教育，人之初，性本善，你要相信本善。那就是圣人贤人啊，我本来是善的，不善是不善是习性的，是外面染来的染污啊，那不是本性啊，哎，本性是善的， 本性是善的， 对呀，哎，所以你把本性疏忽了忘掉了啊，你染成不好的习惯就变成染污了， 变成染污， 染污就不善了啊，贪嗔痴是染污啊，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 嗯，那师父，我这儿有两个故事哈，就是我亲历的。我有一个挺好的一个朋友是河北的，那他自从学了传统文化以后，他是帮人堕胎的大夫。他的医术还非常的好，很多人因为他堕胎好还找他去堕胎。那他学了传统文化以后，他觉得是在杀人，千万不能干这个了，后来自己不做了。那有一次呢，就前一段时间，一个月前到我家去，然后在我家对面的宾馆住着。后来他半夜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哭的都不行了，说救救我呀，家里姐救救我。我以为他 遇着坏人了，我就说你赶紧报警啊。他说没有没有，他说就救我救我救我，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呢？他说我在宾馆，然后泣不成声，说话都连不成句了。我说那你赶紧过来了吧。四点钟他就到我这儿来，进来以后砰就把我抱住，披头散发就把我抱住了，浑身打哆嗦，吓得都不行。我以为后边还有什么坏人，我说有个人跟着你吗？他还说不清。后来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一直哭了三四个小时啊，然后平静下来，他说你知道吗佳丽姐，他说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就铺天盖地那些孩子缺胳膊好少腿，没有头的，特别可爱，一定要我的命，掐我的脖子就喘不过气来了。他说就要他的命。然后呢，他在这个之前，他就是已经学到传统文化以后了，他不做这个职业以后哈，已经不做这个，改了行了。然后他都出现很多的状况，就是他就神经质，你知道吗？家里的她丈夫一直想给她送到精神病院，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就是这样不认可。她自己也特别痛苦，晚上不能入睡，一入睡这些孩子们就来了，就非常的恐怖，每天就是痛不欲生，就觉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还有一个上海的我一个认识的朋友的朋友，他给我讲的，就是半个月前给我讲的。他呢也是一直帮人堕胎，后来呢就得了一种怪病，就是这胳膊呀这么一甩就往下掉肉。后来那个每天呢就是这个掉肉掉的吧，血拉拉的，别人看着特别的可怕，自己太痛苦了。后来找了全国各大的医院，治疑难杂症那些医院医生啊，都找遍了，中医西医都找遍了，人家说医生束手无策，说你这个病简直太怪了，我们根本治不了。后来就打听到呢，香港能治，他就跑到香港，他也有钱嘛，跑到香港以后怎么治疗呢？就打一针呢，师傅，就要一针就要花48万元人民币。哎，关键是打了这针也不好，后来他特别特别的痛苦，最后他就是没有，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办法了。后来他就是通过别人呢，就是学佛了哈，就是人家别人就说，那你就就是念佛吧，就学佛吧。学佛以后，他就参加一个法会，他诚心诚意就念佛呀，就念佛，就反正自己也快死了嘛，就在那就是把自己全都那个什么都放下了，就念，每天就在念佛。念佛的期间呢，奇迹又出现，因为他是诚心的嘛。后来结果就是他吐的又黑又臭的东西，您知道吗？皮肤呢发生变化了，不再掉肉了，而且稍微的接那嘎巴了。后来她丈夫本来是不学佛的，后来看到这种情况，就全家人都学佛了。那我想请教老法师，以上这个两个人的这种现象是帮人堕胎的果报吗？ 对，这个是现世报。 现世报。 对。 哦。 哎，你不能不相信。 嗯。 如果说是能够在这里能够真正忏悔，把这种果报的时候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劝人家千万不要再堕胎了，这就能消他的业障。 哦，那他们俩是帮，就是给别人堕胎的 啊？对。 那些小婴灵们都会找着这个大夫吧？应该 没错。 哦， 没错。 哦， 哎，这种行业能干吗？ 哦， 杀人的行业。这不是好事情啊！你堕胎一个，这一个冤亲债主永远跟着你。 哎呦！ 你堕那么多，你怎么办？你怎么能逃得了？ 哎呀，太可怕了！ 我以前呢，中国老祖宗讲的话，万恶淫为首啊！ 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的。我对这个理解不够深刻。 看到你这个数据啊，我就明白了，老祖宗这句话了不起， 了不起， 字字句句是真言呐、啊。啊，银的后面是啥了？ 啊，银的后面 那那不是那不是这堕胎不就啥吗？ 哦，对对对对， 不就跟着就啥吗？ 对对对对。 你杀的那么多的时候，你以后堕在地狱，什么时候你才能出头？哎呀，不得了啊！ 不得了！师父，就我临来前的十天，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河南人，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也真的把我吓把我吓坏了。 嗯、 他说呢，这是，他这个女的，她本身她是个护士，她堕了15次的胎。她最后一次堕胎的时候，然后就是发现子宫呢有这个肌瘤，她就做了那个做了手术。做完这次手术以后，这个护士就变得神经恍惚，神情恍惚，就神神叨叨的，经常特别失常。然后他有一天呢，他从医院里拿了一瓶安眠药，因为他是护士嘛，然后又拿了两针那个毒剂，毒的针剂、 嗯、 那拿回家以后，他半夜呢，他就把这个安眠药给拿完，拿水给他稀释了。他自己有个女儿20岁，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叫醒，把他女儿叫醒，让他女儿呢就把这个药给安眠药给喝了。喝完了以后呢，他又把这个针剂，这个带毒的两针嘛，拿那个针管以后，他就想射向他的女儿。 嗯， 然后他女儿下意识的，因为在睡梦中就下意识的一扒拉，就把这个针剂给掉地下。 嗯， 然后呢，他自己呢又把这个另一个针剂呢毒药呢射进自己的那个身体里。 嗯， 然后就这个两个人就过去了。 嗯， 就在这个时候呢，她丈夫回来了，一看他们母女俩这种情况呢， 嗯， 就急急的赶紧给她叫120送到医院。 嗯， 到医院抢救了10几天， 嗯， 才这两人才苏醒。 嗯， 后来苏醒以后，这个妈妈哈，这护士说什么都不想活了，怎么都要死。后来没办法，家里呀、啊、求了很多人呢、啊、也没有办法，心理医生怎么也没有办法，就找着一个这人呢，就算怎么说呢，是有点开天眼的人吧，就是据我那朋友跟我说，他是开天眼的人，跟这人在沟通，他就说你的问题，就指这护士说你的问题是子宫问题，说你是不是堕了15次的胎。这人吓坏了，他说哦对呀，他说我告诉你，他说现在那个小婴灵在跟我沟通，他说你知道吗，15次的堕胎都是同一个孩子在入你的胎。他说是啊，他说我非常的痛苦，我都不能跟我丈夫在一起，只要在一起就怀孕。他说那个是小婴灵告诉这个通灵的人，他说是我做的，他说我告诉你，他说我为什么那天你丈夫回来了，说是我让他回来的，那么轻易的让你们死啊，不可能，太便宜你们了。他说我就让你们活受罪，还继续呢。而且他说我告诉你，我那小婴灵跟这个通灵的人说，传给他妈妈信息说，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他说我是来报恩的，你把我是相当，我是来到这个世间，我是做大成就的人，他说要当什么什么官，我是来报你的恩的，结果你把我杀死了。他说我告诉你，以后我会冒着碎尸万段的这种痛苦，我都要报仇雪恨。他说报复还在继续。 嗯， 所以当时听这故事真的把我吓坏了。师父老人家，我就想请教您，真的有小婴灵的存在吗？ 真的有。 真的有哈。 真的有。 那现在的人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想要这个孩子，像有的人感冒发烧啊，他吃了药了，还有人喝酒啊，抽烟呢，未婚先孕呢，还有的人检查 发现胎儿有异常，嗯，居然还有些男士，他说他心情不好，怀了孕了，让对方就堕胎打掉，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女人呢，一直想为她的情人生一个男孩子，然后呢，她每次怀孕的时候，她都要去查那个 B 超，其实是鉴别那个性别。那么发现女孩，她就堕，一次一次堕，一共堕了九次。以上的这些说法是理由吗，师父？ 不是理由， 不是理由。嗯， 全都是造孽。 造孽哈。 嗯，这个罪太重了。 这个罪太重了。 嗯，太重了。为什么要这种干这种事情？ 这把堕胎当儿戏了。 愚痴。 愚痴。嗯。 他要承受果报。 就是他们这些人都要承受果报的哈。 实在讲，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把教育丢掉了。 把教育丢掉了。 所以现在等于可以说全世界伦理道德教育完全没有，幸福人生的教育没有，都是在造作罪业。 其实这些所有的理由都是自私自利啊，师父，是不是？凡是为自己想。 对， 师父，浙江有一个妇女，30多岁，她曾堕过两次胎，自从堕了第二次以后呢，她就不怀孕了。后来丈夫因为这事情呢，就跟她离婚了。离婚以后不久呢，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可是她的妈呢，自己这个女方的妈妈呢，就让她去堕胎。那你才能，你不能说带着孩子你另找婆家嘛，就一定要让她堕胎。然后她就犹豫不决，说这怎么办呢？她就认识一个学佛的一个长者，她就向那人请教。后来那个学佛的长辈呢，就劝他说，你千万不能堕胎，说胎儿与父母的缘分很深很深，投胎成人特别的不容易，让他有空就送地藏经念佛。这位妇女呢就挺听话的，就照做了。但是在临产前的10天啊，这个医生呢就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胎儿那个头大呀，身子小，就说就建议他赶紧把它堕掉，说有很有可能他这孩子是个小侏儒。这位妇女就挺害怕的，就再次向这个学佛的这个长辈求教。这个长辈就跟他说，他说你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诵经在念佛，不可能是个畸形儿，他说你要相信佛经上的教诲，就继续的诵经念佛，给这个回向给胎儿解愿，消业解愿。 对， 你不要怕。 嗯， 后来结果这个妇女自然分娩，生下了一个特别健康的小男孩，今年都5岁了，非常健康。那从此以后他对佛法也坚定不移了。那我在进行这次采访的时候也获得了您鲜为人知的一个故事。听说您在60年前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就阻止过您的同事堕胎。有这么回事吗？您给我们大家说说。 这个62年前在我学佛2年前， 哦， 那是没学佛。 哦， 同事 啊， 双方我都认识。 哦， 哎，这两个人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来告诉我要堕胎，我说不可以，我说你们两个这样做的话，我去告你们。 No. 你们犯罪，你们要坐牢。 哦， 啊，他那什么，我说你们赶快到法院里面去公证结婚。 哦， 把小孩生下来。 哎呀， 是生下来是个女孩。哦，今年62岁了。 师父您还救人于命。 是，这是我们极力反对的。 嗯， 哎，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绝对 不可以。 这个对这个男女的时候年龄都跟我差不多。 哦，那现在孩子很大嘞。 孩子现在要在的话62岁啊。 哎呦， 是， 哎呦。 天哪！ 好像小孩，我跟他见过两次面。 哦， 那个时候三四岁的时候见过两次面，以后就没有再见面了。 嗯，他得多感恩您。那我在这儿呢，我也想起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在医生治疗的时候，一个小手抓大手的故事。就是这个小胎儿呢，他叫小阿玛斯，在母亲怀孕21周的时候，发现他患上了胎儿的那脊髓病变。他的父母呢，非常的有智慧，没有像别的父母那样选择打胎，而是就是求这个找了个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奇迹就出现了。就医生发现一只小手从子宫里伸出来，然后紧紧地握着了医生的大手，好像是表示感恩，感恩父母大人的救命之恩，感恩大夫的救病之恩。您看，我把这个照片给带来了。当时这个小手，您看，你看这子宫里，这是大夫的大手，然后这是小手，你看使劲地握着这个， 对，不错，不错，不错。 所以他是小胎儿是有感知的呀， 对，不错， 他知道感恩呢， 知道。 你看， 不错。 那这个就是。这个小阿玛斯呢，后来呢，就是顺利的，就是1999年12月2日，在诺斯赛德医院顺利的降生了，是个胖小子。你看，这是他出生时候的照片，非常的健康。你看，很多的女人认为，就是在决定堕胎以后，都会不停的流眼泪。堕过胎的妇女呢？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莫名其妙的痛哭失声。请问老法师，这是否应了人们常说的母子连心呢？ 对， 小胎儿跟母亲真有感应吗？ 有 感应。 有感应。如果是把它杀了，那个灵始终是围绕着周圈。 他那个灵。 对。 他那个灵。 不错。 哦。所以叫小婴灵，就是等于是堕掉的孩子那个灵魂， 没错， 就叫小婴灵，是吧？ 没错， 哦，他灵魂一直在父母这周边， 没错，没错，没错， 哦， 没错，这个堕胎全不管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通通变成了冤亲债主了。 通通变成冤亲债主。 对，不错不错。那都是来逃命的。那他 逃命的是吗？ 对，是啊。 哦，逃他父母的命。 没错没错。 哦。哎呀，真可不得了。 这个是很不好办的。 是很不好办的。 不好办。这个中国老人，佛门也是如此，劝大家。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要跟人结冤仇啊。那怀孕的时候是跟自己儿女结冤仇，这是最最难最难的事情，不容易化解， 不容易化解。 哦， 那我曾听别人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堕一次胎就等同杀一个阿罗汉 啊。那倒不是的。 那倒不是的。 对，不错。 那 这堕一个胎就是等于是这杀儿女是真的。 杀儿女真的。 对。 哦， 对，杀一个儿女。 哦。 这个儿女能没有怨恨吗？才能原谅你吗？才能饶恕你吗？你从这上想想你就知道了。啊，他强烈的报复的心，你以后怎么办？啊，如果以后说再怀孕，哎，生下来了，可能再来报仇的。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不孝的儿女。对待父母， 就跟对待冤亲一样，冤家一样，那什么？那报仇的、报复的。中国自古以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小孩从小就教他，好好教他，啊，都把他感化，都把他过去那种怨恨化解，啊，让他知道父母养育你不容易，啊，前世是前世，今世是今世，前世不要再计较了。啊，今世养育之恩，你也不能忘记。所以教啊，现在没人教了。 父母他本身也不懂我，就是做父母不懂， 不懂， 真的不懂。 啊，这个不能怪你们。那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很好啊，传统文化在中国丢掉至少200年了。不但你不知道，你们的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不知道，大概到高祖父母才知道。但是知道不未必相信，啊，再往上去就晓得晓得了。从多少代了，啊，我这个年龄，我们生长在农村，所以农村被感染的时候比较慢缓慢，城市的改变比较快速，农村没有，还是保持从前老的传统。 哦，农村人还人心还比较厚道 啊，厚道啊，淳朴啊， 哦，对对对， 他相信啊， 对对对， 啊，现在日本也是如此啊。 哦， 我上一次在日本讲经，啊，这个道场是在乡下，啊，看到乡下这个人民淳朴， 哦， 老实，啊。贪嗔痴慢都很少， 哦， 很难得了， 很难， 啊，都市就不行了，啊，都市的人不好相处，乡下人非常好。 嗯， 所以这个日本的农村不错，嗯，可是还都是没有教育，人虽然很淳朴很老实，没有智慧，愚痴，啊， 受教育才能开智慧， 哦，对对对， 嗯， 对，嗯，这些特别是现在关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人讲了，日本人丢得比中国还久， 嗯， 400年， 哎呦， 中国200年， 中国200年， 对， 哦， 日本400年，因为日本接受西方文化比我们早， 早哦， 啊，我们是从日本接受之后，我们从日本人接受过来传过来的，现在确实很多错误的思想已经主宰了我们的心灵，啊，我们没有发现它是错误的，就像近代5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这个问题，啊，很多科学上定律并不是真实的，啊，误导了我们， 误导， 嗯，也就是造成今天灾难的原因。科学不断在进步，不断的在发现宇宙的奥秘，好像没有止境。 没有止境。 没有止境。这一段事情，贤首过世，这是隋唐时代的人。 哦。 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他有一篇论文，叫《望境还原观》。 望境还原观。 对。 嗯。 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宇宙的现象，出生无尽， 出生无尽 啊，就像我们玩娃娃桶一样 啊， 啊，你看里面图案的变化，永远没有止境，而且找不到两个一样的， 啊，科学家现在发现了，宇宙之间没有一个物质是单独存在的。啊，它怎么存在呢？都是相互，互相依靠才存在，单独不可能。啊，这一段事情，佛经里头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现在的科学家发现了，啊，这个就叫大自然的规律。 大自然的规律， 哎，在佛法讲叫性德。 性德， 哎，自信的性德，性德，自信里头本来的德性。 哦， 啊，那就是说，宇宙跟我们是一体。这到现在最近的科学家才发现，是确实是一体。啊，人与人与一切万物是要互相依靠、共存共荣。 哦， 这是真理。哎，没有单独的。啊，所以人必须要爱人，要爱惜生物、动物、植物、矿物，要真诚的爱心。 真诚的爱心。 爱心，这个爱心就是中国人讲的"父子有亲"那个情爱。这个情爱要发扬光大，啊，要遍虚空法界，啊，那这个人就称他做佛。 那全世界的人都是，全世界的人类都是一体啊， 一 共同体啊， 一体，都是一体， 哦，都是一体。 对， 那我们彼此之间就不能再仇恨了。 哦，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就不能再对立了。 不能对立。 哦， 哎， 一体， 个人单独是不能存存的，没有一个物质现象。你比如今天研究到，这个最小的物质，啊，现在发现的大概有几十种了。啊，从原子再往下面去，啊，电子、基本粒子、夸克，啊，讲到小光子、微中子，啊，一百多个啊， 有， 哎，没有一个是独立存在的，它像一个网一样互相依靠，啊，这样的存在。所以宇宙是个共同体， 宇宙是个共同 体，哎，所以这样一来说，所以看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家庭呢，很有道理，因为从前家庭就是个共同体，啊，五代同堂，不分家的，啊，我们看家谱，你看家谱一行，那就是一个家。 一行就是一个家， 就是一个家，五代啊。 哦， 你看从本身做起，本身上面有父母， 父母啊， 曾祖这个祖父母， 祖父母， 曾祖父母，高祖父母， 还有这么多。 哎，下面呢，你有儿子、孙子、重孙子。 哎呦， 啊，所以讲九族啊。 啊， 从上到底下的时候，九代呀。 哦， 这一个大家庭呢。所以它是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它一个家庭在中国古时候一般差不多三百人左右啊， 一个家族三百人左右。 哎，你们看《红楼梦》就是一个家了， 哦， 那就是一个家庭啊。 哦， 哎，家庭兴旺的七八百人啊。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是姓张的，张什么哪个朝的？好像明朝。哎，在历史上记载的时候，他家庭他人口有一千多人。 哦，那么多呀。 对呀。 哎呦， 所以皇帝送他个匾额的天下第一家。 哎呦，那这个家也挺不 错。这个家庭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能够和睦相处。教育啊， 教育， 那不教怎么行啊？啊，所以中国人不能不讲究教育。你没有教育，这个家就不能建立啊。所以中国社会组织是家是最小的单位， 家是最小的 单位。 单位， 对， 哦， 这个单位非常健全，因为它有道， 有道， 它有家道， 家道， 哎，有家规，它有规矩， 家规， 像《弟子规》是家规啊，规矩啊，有家学， 家学是什么？ 就私塾啊， 私塾啊， 就是自家庭家庭的子弟学校啊，有家业， 家业， 家庭经营的事业， 事业， 无论经营工业、商业、农业的，它有事业。这是经济来源呢，家庭经济来源。 那师傅，我不明白那个家道是什么意思呢？ 家道就是五伦， 五伦、 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家道。家道是共同的，五伦就是关系。 五伦关系 啊，对，也是。既然它是个生命，是个共同体，那个关系你就要搞清楚。 关系， 关系说父子关系、夫妇关系，这个君臣关系就是领导跟被领导的关系，兄弟关系，这就是长幼的关系， 兄弟姐妹 对，兄弟姐妹，长幼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你在整个社会的一切关系当中，不外乎这五大类，这五大类。所有关系都在其中。 五大类。 对。 这就是传统文化说的五伦。 五伦。 五伦。 五大类。 这就是。 对，关系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相处的一个德行。 相处的德行。 对，不错。你说父子，那就是亲爱。 父子 亲爱， 亲爱， 这是最核心的。你说君臣，他讲义，讲忠义， 忠义， 对， 忠心耿耿的忠， 对，不错， 忠义， 对，君仁臣忠， 君仁臣忠， 君是领导人呢，对，下属啊，要爱护。人是仁爱呀， 仁爱啊， 对，仁爱， 推己及人是吧？ 对，推己及人呐， 推己 仁爱呀，下属对长官要尽忠， 尽忠 啊，要尽忠，就是要认真负责，夫妇有别，夫妻两个，这个结合之后。你算是成了家了，家里面有两桩大事，第一个是物质生活，过去是男子负责，你去谋生养家， 就是赚钱去 了，赚钱养家， 赚钱， 妇女负责另一桩大事，就是教育后代，这两桩大事哪个重要呢？教育后代重要，你家里头会不会出圣人，会不会出贤人，都靠这个妇女教小孩，所以妇女负的责任比男子重，因此古代的教学对女子的教育比男子重，偏重在教女， 教女 啊，教女，因为女子教好之后，国家才有圣人出来，才有贤人出来，国泰民安，做官的都是圣贤，都懂得伦理道德，都会做好榜样给人民看，那个不一样啊，这个都是妇女的功劳啊，都是他们做出来的。所以妇女在中国古时候不是没有地位呀，说没有地位那是冤枉他们呢，说这话不负责任呢。 女子的责任这么重大， 太大了， 比男人还要 大，大多了，大太多了，你说现在人称妻子为太太，太太两个字从哪来的？周朝啊，周朝三个母亲呢，太姜， 太监， 文王的祖母，太监，文王的母亲，太任，啊，他自己的这个妻子，太师，啊，这三个都是用太子，这三个母亲是圣人，你看儿子，文王是圣人，武王是圣人，周公是圣人。 哎呦，不得了！ 啊，所以称太太就是希望你的儿女像文王、武王、周公。啊，他们教出来的。啊，中国古时候对女孩子非常谨慎的。啊，你说孔子。孔子的是外公了， 啊， 是吧？妈妈的父亲嘛， 啊， 外公是吧？ 啊，外公， 外公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的爸爸，嫁给孔子的爸爸，生孔子啊。调查大家的五代， 哎呦， 五代行善积德，所以他的外公讲，孔家一定会出圣人。 哎呦， 把他女儿嫁给他家。生孔子，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中国古人相信这个，五代积德，他家会出人才。 五代呀， 啊，今天整个世界动乱，我们对自己国家要有信心。 嗯。 为什么呢？我们的祖宗现在是乱世啊， 嗯， 可是过去往上数五千年、一万年， 嗯， 我们的祖宗都是积德，都是道德仁义传家了。啊，我们今天这后世子孙不孝啊，把老祖宗都丢掉了，还骂老祖宗。啊，所以这一代的人。会受到老祖宗的惩罚，不会灭亡。 Oh. 惩罚不会把你杀掉。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子孙。 对嘛，这不会的。 他说教育你一下。 对对，要教育， 教 就也好好的惩罚你一下。 惩罚一下。Oh. 哎哎，不会灭亡。 Oh. 哎，跟其他的国家地区不一样。 Oh. 你看你祖宗嘛，祖宗是干什么的？你不就晓得了吗？啊，中国老祖宗是积德的，就讲仁义道德。 那我作为中国人，我无比的荣幸，我都感恩我们的老祖宗 了。没错， 我们中国人都得感恩祖宗。 对，不错。 哎呀，他们积的阴德厚， 没错，积的 德厚，这些子孙 积的厚。 啊， 嗯。佛教到中国，用现在的话说，佛教移民到中国，在中国生根了。 佛教移民到中国， 啊，对呀， 在中国生 根，啊，生根了。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师父？ 那个，这是当年说我们中国人把他请来的。 哦， 啊，听说西方的大圣人呢，啊，中国人尊重圣贤呢，啊，所以汉明帝派特使，啊，在西域。就先在新疆这带地方遇到印度这些高僧，在那边传教， 哦， 哎，把他请到中国来， 请到中国来， 对，请到中国来，啊，跟中国的文化一结合，相得益彰啊，啊，所以他们在中国就落地生根了，变成中国传统的文化。啊，这个英国汤恩比布斯说得好啊，在中国人心量大，能包容不同的文化，那就是佛教嘛， 哦， 印度文化嘛，你看能包容它啊，而佛教的文化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 把中国本土文化就儒跟道提升了。所以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儒释道三家，少一个都不行， 少一个都不行， 少一个都不行。 您这么一开始，我对老祖宗那种感恩的心油然而生，真的得感恩祖宗啊！ 不错，不错，不错。 哎呀，我们所有的一切， 汤恩比讲的话讲得好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那讲得好清楚啊！啊，他真认识啊，真明了啊！啊，今天社会这么乱，中国文化说，中国文化就是教育。 中国文化就是 教育。啊，没有一个人不重视教育。啊，这个在全世界的时候，许多国家族群呢找不到第二家，啊，最重视教育，哎，你说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制度，你一仔细一看，你就晓得，教育摆在第一，啊，国家推行的政令，教育在第一，宰相底下六个部，第一个是教育部，叫礼部，礼部就是教育。啊，首相有事不能事事就不能上班了，礼部尚书代理，就是教育部长，他代替首相。换一换中国就是所在国家所有一些设施为什么为教育，现在颠倒啊，现在是这个经济贸易摆在第一，那是什么？那是人之必争啊！教育是让，不是争。 教育是让。 对呀，对呀。 礼让 啊！礼让啊！他没有竞争的，所以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都从这来的啊！人人都懂得让。小朋友都晓得让啊，没有竞争，那竞争麻烦大了，所以错误观念，人不能说靠竞争才生存啊。所以今天科学发现了，没有一个独立的物质它能够生存的，它生存都要依赖其他的啊，这是跟中国人基本观念是一样的。啊，我们生存在这上是要依众靠众，是要靠大家。啊，共存共荣。啊，绝对不是独存独荣，没这个道理。啊，是中国人的理念。思维、行动都跟大自然的原则相应啊，这就是一般讲符合于天道啊， 符合于天道， 天道啊， 哦， 天道就是自然的运，自然的规则， 天道就是自然的， 对，大自然的规则， 大自然的规则， 对对对对， 哦，哎， 对对对， 不懂什么叫天道， 哎，大自然的规则。哦啊，现在被这些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所以他提出来要我们人改正观念，不能够独大，不能够自私， 不能够自私， 哎，不可以，啊，不能够竞争， 不能够竞争， 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人生以服务， 服务目的， 服是 服务，服务大众， 大众 对，不错，不错。啊，要用平等心看待大众， 啊，因为我们是一家，因为我们是一体。 哦，用平等心啊， 用平等心，不错。 那老法师，我还有个问题。我呢，前年冬天我去牡丹江，去办事儿。然后呢，那天我就去一个寺庙，看见一个法师，他就跟我说，他指着我说，他说你这人杀业很重啊。我就说，我不杀生，我说我吃了十几年的素了，我从来不杀生，鸡鸭鱼鸡鱼啊什么我没杀过。后来他说你杀过人，当时我很诧异，我说，后来他看我那样，他说你堕过胎吧。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您怎么知道？他说我清清楚楚看着你后边站着四个小婴灵。那我就真的把我吓一跳，我真的是堕了四次胎。那么请问老法师，真有婴灵吗？ 有。 婴灵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看的没错。 他看的没错、啊。 没错，没错。 真的就是在我后边站着呢。 不错，不错，不错。你堕多少，后头都站着你。 真的。 真的。 那我的运气，我的…… 你的运气还不错了。如果你的运气要不好的话的时候，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那师父，我这是有个问题哈， 嗯、 我就是我当初认为我特别，我不理解啊，我就认为，我觉得当初我在全国传统文化论坛上，我当着很多的人的面，我忏悔，就因堕发露忏悔嘛，堕胎的事情我忏悔了，而且我到了寺庙呢，我也去给他立牌位，我诚心诚意的，我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啊，我是这样的，我给他立牌位的时候，我就说，你就在这待着吧，你在这修行，你别跟着我，你千万别找我麻烦，你以后别跟着我，就这种心态。而且我今天我在想，我当初在台上忏悔的时候，我也觉得，反正我忏完了，我罪业就消了，这个小婴灵也肯定不会跟着我了。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他居然还能看着他跟着我。 换一句话说，你忏悔这个力量不够， 不够，我不没发自真心。 没错，没错。 哦， 没错。 而且我在给他立牌位那心态也是不对的， 对， 我是觉得你千万别找我们，你别跟着我了，你就在这好好修吧。 不错， 那是错的哈。 不错。 但是很多人都是像我这种心态啊， 所以业障消不了啊。 哦， 道理在此地。 哦， 你要真得把它超度啊， 真得发真诚的心， 没错， 真得真心的向人忏悔，是吧？ 没错，没错。 那我虚情假意，人家等于小婴灵看出来了，所以人家跟着你， 当然看出来啊。 哦， 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 天哪，太可怕了！起心动念他都看， 都知道，他都知道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无论是有意无意，起心动念，这个波就跟电磁波一样啊，已经发出去了。发到哪里了？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就像无线电波一样。 哦， 哎，真正有功夫的人全收到。 哎呦，天哪！ 这宇宙就是一个电网啊，看不见摸不着。他真收到，我们的身体是发射器，也是收报机，啊，整个宇宙的信息，通通我们能接收到，但是我们现在这有故障，电波是传到这来了，这机器坏了，它不起作用。啊，如果这个机器灵光的话，什么信息你都知道。啊，那个法师他比你就高明一点。 哦， 你那个信息他就看到。 哦，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我为什么？ 你看，你心不清净啊。 我心不清净。 对呀。 我为什么不清净呢？ 啊，你心里有自私自利。 有自私自利。 有名闻利养。有贪嗔痴慢。 哦。 有怨恨恼怒烦。 哎， 这个东西不清净了。 我什么都有。 啊，对呀，对呀。如果这些东西通通没有，你清净心，你全都知道了。 什么都知道，他也能看见了。 啊，对，都能看见。 哦， 都能知道。 哎呦。 啊，所以科学就他们是用仪器。 仪器。 用仪器 发现到这些小的东西。 小的什么东西呢？ 就像原子电子啊，这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发现这个东西啊，可是不必要用仪器也能够看见，就清净心就看见了。 哦，清净心就 对，平等心就看见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啊，那个无量寿经上那个觉，觉是佛的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佛。这是什么本能呢、啊？ 本能， 本能。 那我怎么是没有了呢？ 那你不是刚才讲了，你因为有烦恼啊？ 哦。 你有无明。啊，华严经上讲，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 哦。 这就变成凡夫了。 哦。 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我那个本能失掉了吗，老法师？ 没失掉。 没失掉。 永远不是。 那他去 哪儿了？那还在。 还在那儿。 对，在。 就不起作用了。 啊，不起作用啊。 哦， 它这是障碍，你把障碍去掉了，本能马上就会起作用。 哦，把这些贪嗔痴慢， 没错没错，这个放下，真正放下， 它就能 就起作用，就起作用。 那我也想这样。 对，是啊，你肯放下就行了。 肯放下， 对， 那怎么能放下呢？ 啊，那问题是在你自己了， 在我自己。 对。 哦。 那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 念 佛就放下了。 念佛。 对。 念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没有一个杂念。 哦，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不错呀。 哦， 用这个方法很有效。啊， 就念 有个一两年，你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啊，要真干，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一场梦，不是真的。 老法师，那我想念佛。 对， 我想恢复清净、 哎。这个方法比什么都好， 比什么方 法好。而且，哎，你真正念佛，你这些小阴灵的话，都佩服你。 他都佩服我。 当然嘛。 哦。 因为你将来到极乐世界成佛，当然他就会跟去了。 哦。 他跟你有缘嘛。你才能真正把他送到极乐世界。 哦。 啊，他就会感恩你了，不会找麻烦了。 那我们这些堕过胎的父母们哈、啊，现在知道自己错了， 嗯， 特别的后悔，很多人都是跟我说特别特别的后悔。 嗯。 那从心里呢，也想跟堕胎的孩子来化解，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嗯。 那我们怎么才能弥补这样的过失？ 念佛回向， 念佛回向 绝对有效。 就念阿弥陀佛， 就念阿弥陀佛。 哦， 哎，你先找时间听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哎，无量寿经听明白了，理上你就没有怀疑了。 哦， 你效果就会出来。啊，知道极乐世界是怎么回事情？ 嗯， 阿弥陀佛是怎么回事情？ 哦， 你把它认识清楚。认识明白，你的信心就生出来了。 先去听这个经是吧？ 对，先听 阿弥， 对， 无量寿经。 对，你要认识它，你要了解它。 啊、 嗯， 嗯，然后去念佛， 那念才有效果，才相应。啊，祖师大德常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等于是说，我们这一念，他就听到了，马上就有感应。 谁有感应？谁？ 啊，我们自己感应。是佛就听到，阿弥陀佛就听到了。 啊，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 就 听见了。 没错，没错，是啊。 哦， 你念他，他也念你呀。 哦，我念他，他也念我。 对，是啊。 就像我今天想我家亲眷属，那家亲眷属也会想我。 对，不错。 哦， 是这样的。 这是信息吗？ 对，信息。 是 这信息。 信息。 对，这信息。 哦， 我们现在有烦恼，收不到佛的信息，但是佛的信息肯定到了原来。 只是我接收不到。 对，你已经接收到了，但是机器坏了。 机器坏了。 对，不错。 那我得把机器修好。 修好，修好，马上就灵光了。 我就把这些贪嗔痴慢什么 一切 的这种都放下， 统统放下，不错。 然后我这机器就好了。 那就好了，不错。 啊、哦。那让这些很多很多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很多就是他不信佛，关键是这些人也用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没错， 也是非常有效的， 有效， 就是能 对 能帮助这些 对 堕过胎的孩子们。 对，不错不错。 哦， 在佛法里这个效果是最殊胜的， 最殊胜的， 嗯， 最殊胜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对， 哦，好，那我回去就是念阿弥陀佛。那我们人啊，就是都好面子，尤其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不想让别人知道， 嗯， 都喜欢藏在心里头， 嗯， 更别说要讲出来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就克服这种好面子的这种，就是 藏在心里面是罪，是罪过。 罪过。 对。 哦。 藏得越久，这个罪就越深。 藏得越久，罪越深。 对呀。 为什么呢？ 因为是你自己受良心责备啊。 哦，对对对， 你没想起这个事情就会难过。 是的。 你还有良心啊，如果想起这个事情不没有那良心都没有了啊。那个堕落的时候果报就更苦了， 就更苦。 对，还有良心就是还有救啊，啊，发怒忏悔好啊。发怒忏悔的时候好在哪里？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不要再学我。 哦， 一个人觉悟你就救了一个人， 嗯， 两个人觉悟你就救两个人。 哦， 你杀了几个人你救了几个人。 哦， 这就难得了。所以发怒的功德在哪里？在这个地方。 哦，那比方说像我哈，师父， 嗯， 那我曾经造了这么重的罪业，杀了四个我的孩子， 啊， 我等于是杀手。 对， 但是我从今以后，啊，我告诉世人所有的亲近朋友们，你们不要再堕胎了。 啊，没错 啊，就告诉 他们你把你这些痛苦 啊， 你说出来告诉大家啊，让大家不敢再去做了。 嗯， 这个功德就不得了了。 哦， 功德就大了。 哦， 哎，嗯， 让人提起警觉，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哦， 不可以！你淫欲这个事情能做吗？ 对， 你要想到后头要堕胎要杀人，就不敢了，你就吓到了。 是。 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一时冲动啊，犯下这么大的罪过，造这么大的恶业。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不敢做， 不敢做， 不敢，决定不敢。 那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好面子，我们一定要当众发怒忏悔哈。 对。 那您刚讲完一本外国人写的《念力的秘密》， 嗯， 有哪些方法可以用在堕胎忏悔上呢？ 哦，这是让我们增长了信心。 嗯， 就是念头，我们以前念头是不善的， 以前念头不善啊， 所以造很多罪业。现在我们能够把念头转过来，转成善的，啊，用中国老祖宗东西，你就想武装事情，基本就得行。人，人是爱人，啊，推己及人。 人是那个仁义的人。 仁义的人。 仁义的人。 哎， 哦， 人是两个人的。 啊，两个人。 哎，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啊，你才会学会了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啊，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就不能叫别人做。啊，所以叫推己及人。啊，义是循理。啊，义是什么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都要遵守啊。 啊，这是义呀、啊。 义。 哎。 义气义。 所以义就不道啊，跟佛法的无界相同啊。仁慈就不杀生了、啊，怎么可以害人？ 老法师，您刚才说义就不道，哪个道啊？ 偷盗的道啊。 偷盗的道啊、哦。 对呀、啊。 啊、哦。 哎，就不会占人便宜啊！ 就不会占人便宜。哎、 哦，占人便宜只是不义呀、啊。 那很多的，就是人他自己就是做第三者，那也是道吧？ 是道啊，是道啊。啊，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啊，礼啊，礼是礼节。 礼节。 对。 哦。 现在人都不讲理了，现在人没有理了。智是理智，不能感情用事。 理智 对， 不能感情。 处事待人接物要有智慧，不能用感情。 不能用感情。 哎，用感情就会做错事情。 对对 对。啊，用智慧就不会了。最后一个是信用啊。 信用。 要相信自己。 信用。 对，要相信别人。 相 要相信老祖宗，要相信佛菩萨。啊，信是德行的基础。如果信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上面四个都没有了。 信这么重要？ 重要。 信是德行的基础。 啊，德行基础就像土地一样嘛。 哦。 你这个大楼是从这一层一层盖上去的嘛？ 哦。 你这里没有了，不全部都没有了。 信是德行的基础。 哎，所以你看《华严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是如来大道的根源，是所有一切功德之母，就是它能生一切功德。啊，所以佛教我们自己要相信自己是佛， 相信自己是佛， 是佛，本来是佛，因为你有了妄想分别之处，你从佛掉下来。变成凡夫。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又恢复到佛位了，你就又成佛了。啊，净土宗的道理就八个字：是心是佛。 是心。 对啊，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佛。 我那心是这个肉，这个心脏的心吗？ 对。啊，但这个肉体的时候，这个心，跟心这个我们自己真心那个心的时候是分不开的。 哦，哦，真心。 啊，对，不是不，是分不开的。 是分不开的。嗯、 分不开的。 哦。 整个宇宙它是个连体，都分不开的。 哦。 啊，是心作佛。这个心的时候就是念头， 念头。 哎，我现在的念头就是念阿弥陀佛，念极乐世界。我到极乐世界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这叫是心作佛。 哎，是心作佛，念佛就是是心作佛。 哦，念佛就是是心作佛。 就是是心作佛。 哦。 因为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又要做佛。怎么不成佛呢？都当然成佛了吧、 哦、 净土宗就原理就是这个。如果你本来不是佛，你念佛也成不了佛。 哦、 你本来是嘛。 那些小动物它也是佛 吗？都是 的， 都 是佛。 哎，都是的。 哦。 连蚊虫蚂蚁都是的。啊，甚至于现在物理学家发现的。原子、电子、粒子，啊，量子，都是佛。 哦，都是佛。 对，佛就是自信呢，就是真心嘛，那都是真心变的嘛。 哦，真心变的。 对呀，离开真心，什么都没有，全是假的。啊，你们演电影，电影的荧幕就好比真心， 真心， 真心， 真心。 哎，自己的本性。 对，我不知道什么。 啊，你所演的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就是里头的影像，荧幕上的影像， 画面， 画面。 哦， 画面是假的。 画面是假的， 因为它动的嘛。 对。 它不断在动嘛。 对。 荧幕不动啊。 荧幕是不动的。 不动啊，荧幕不动啊，它是真的。 啊， 没有那个真，它显不出来啊。 那个真是那个银幕吗？ 啊，真的是银幕啊！ 哦， 银幕它显出来呀、啊，像显出来呀、啊。 哦，现象 的。啊，对啊，你这个画面不是通通显在银幕上吗？ 对。 没有银幕，像就没有了。 对对对。 就显不出来了，所以银幕是体。 银幕是体。 是真心的、啊。 是真心。 真心不动啊。真心不变的、啊。啊，会变的，会动的，全是假的。啊，所以整个宇宙就像电视一样，就这个电影画面一样，荧幕上的画面，荧幕上画面别计较它。啊，要注意那个如如不动的真心。 如如不动的真心。 不动的真心，对。啊，我们所以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能够做到如如不动，那就是佛境界。 那老法师，那我肯定就不是真心的，因为我这人千变万化，我今天爱这个人，明天又不爱了，我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恼了，那就是用的是什么心呢？ 用的妄心。 妄心。 妄心。 哪个妄啊？ 虚妄。 虚妄的妄。 就是假的心。 假的心， 对， 我用的不是我的真心， 不是真心， 用的是假的心， 假的， 哦， 所以现在人都靠不住，虚情假意， 是， 没有真心呐， 真心， 哎，都是假的，哎，假的心什么呢？造恶业， 造恶业， 哎，假的心就是因为先是用假心，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假的。你超越不了这个假的，你在这个里头，不善的念头就是受罪，善的念头就享福。啊，你这个心常常变动，啊，福会变成祸， 福 会变成灾难，会变成祸，啊，祸也会变成福，就在那里交替循环，就玩这个把戏。人生啊，这就叫人生。 人生。 对，这叫人生。你把它看穿了，看明白了，你才真正希望超越了，不再玩这个把戏了。啊，这是什么？做噩梦吧。啊。 那您说，老法师，我自己是演员，那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戏。您说 没错，是这样的。 其实， 确实是这样的。 都在演戏。 啊，对呀、啊， 但只是人迷了，不知道 啊，不知道， 觉得是真的呢。 啊，对，不知道是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到极乐世界才看到真的，那不是假的，因为念阿弥陀佛的心是真心。 念阿弥陀佛的心是真心，啊、 是真心。 哦， 哎，如果念阿弥陀佛里头还夹杂的，那个心就。不纯了。 您说夹杂是什么意思？妄念。 哎，有妄念在里头。 那妄念就是想别的事。 啊，不错，不错，不错。 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事儿那个事儿。 哎，不错。 那叫夹杂是吧？ 对，叫夹杂。 哦。 夹杂就是把你功夫破坏了。 哦，不能那么念。 你不纯了。 哦。那什么都不想，只是一句阿弥陀佛。 没错，没错，没错。 哦，那就能恢复清净心。 能恢复清净心。对。 哦，那。那您给我们讲讲那个就是念力的那个秘密，他那个有没有什么方法用忏悔上那个？就是现在人都想忏悔，但不知道该怎么忏悔。 他那个忏悔也是叫你用真心的。 用真心。 对。 啊。 这个理念是完全相同的。 嗯。那比方说像我这样，我们堕过胎的孩子，我们怎么能跟自己孩子忏悔呢？他。 这个。夏威夷， 夏威夷 古老治疗的方法 啊， 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它的基础 是完全肯定，自他是一不是二，这是基本条件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我们是一体的。 哦，我跟他人是一体的、 是一体的 啊。 你比如说你要对哪个治疗哪一个人 啊， 帮助哪一个人他生病了， 啊， 你要去治疗他的话，你要跟他把他看跟自己看成一体。 哦， 这是第一桩大事，第一个条件。 哦，那他得病了，那我现在忏悔的时候，我也是得了这个病 了。没错没错。 哦，这样啊。 没错，就是他得的什么病，医疗的时候不需要跟病人见面。 哦。 哎，跟病人不见面的。只知道他的病历，只知道这个人病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看到他的病历，想到我身上有这些病，跟他一样的病，我用念力把我的病治好，他就好了。 哦，那用，这个人要念这个病人的名字吗？ 啊，要 要 啊，要他的名字， 要他的名字， 要他的名字，哎。你对他了解越多就越好， 哦， 感应就越快， 哦， 不需要见面，而且呢，相隔几千里都没有关系，都能把他治好。啊，头一个这个念头就是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一点很难做到。 哎呀， 想到他身上的病，他的痛苦，我现在也是这个病，我现在有痛苦。啊，我用我的意念把我的这病痛恢复正常，它就好了。 哎呀，真是 现在这个方法在美国在日本是非常好多好多人在学习 啊，真能这样啊， 好多人学习 哦， 啊，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可能与灾难有关系 哦， 因为灾难来的时候可能医药没有了，医生没有了，你怎么办？这个方法非常有效。 哦， 不需要用医药啊。 哦， 不需要打针呢、啊。 就意念。 对，就意念就能把 这个太神奇 了，把对方治好啊。那他是真的，他一点不假。 哎呦， 四句话很简单的。 四句话。 哎， 啊、 就我身上不好，我对不起，啊，对不起自己，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啊。 为什么？这个细胞器官呢变成病毒了，我没照顾好，就对不起啊，请你原谅啊，感谢你，最后是我爱你，就四句话，你看啊，对不起，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就等于说对不起，就是我错了呗。 我说我没有照顾好啊， 没照顾好。 哎、 哦， 我现在是肺病啊、肝病啊，我没照顾好、啊。 那我就如果我自己肺要有问题，我就跟肺上的 啊对 这个细胞说， 没错 是吧？ 没错没错、 哦， 他就能恢复正常啊。 对不起 啊，对， 对，我还没记住，哎、刚才是对不起。 第一个是对不起， 对不起。 第二个是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哎、对呀、 啊 哦。第三个是谢谢你， 三个是谢谢你， 哎，谢谢你。第四个是我爱你。 哦，我爱你。 对，我爱你。 就这四句话。 就这四句话。 对不起，请原谅、 啊、 谢谢你、 啊、 我爱你。 哎、 哦、 一天做一次的话大概是半个小时。 一天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就是这四句话 没完没了的重复的跟、 啊。对对对对， 跟身上的细胞在 不错 在说。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哦、 哎、连续三十天。 连续三十天。 对。肯定有 效，就是一个月呗。 啊，对，肯定有效。 哦。 啊，一定要把那个人想成跟自己是一体，才有效。 哦。 啊，如果我是我，他是他，没效了。 那老法师，那我现在在想哈，那我曾经堕过四次胎， 不错， 那我像我的婴灵小宝宝们， 行， 我也用这方法试一下呗， 可以可以， 从今天我就试一下呗， 不错不错不错。 那我给他们编上名字是吧？ 对，不错不错。 跟他们编上名，然后我就这四句话， 不错，你观想他的时候， 观想他， 观想他， 四个 啊，四个， 还是一次一个一个来 呢？你是念佛，我要回向给他。 哦， 哎，你要把念佛的功德，你比如说是你念一个小时的佛， 哦， 念两个小时的佛，用这个来回向。 哦， 啊，我是为你念的，啊，是为他念的， 为他念的， 对，不错， 念佛是这个， 没错。 那忏悔这个，师父，我还想请教您，就是说，比方说我堕四次胎，那么四个孩子，我还是一次四个把他们叫了，还是一个一个那个，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哦， 都可以， 以至诚心去， 对，以至诚心， 啊， 以至诚心。 哎呀，我这次回心一定， 对，这个是发现的，科学发现的时候，这是念力能量太大了。 念力的能量大， 能够治自己这个身心的病苦， 治自己身心的病苦， 对对对，不错，肉体跟精神都能够治好、哎，而且的时候还能帮助这个地区化解灾难。 感恩您，感恩您了，法师。